那世界的尽头，我是真守护着你，用心去听你的呼吸。我是铁了心的爱你，一片真心从此不移。我已真的做了决定，谁也无法让我离去。用我一生真感情换你一世的心动，我永远珍惜着你，用心去等你的回忆。狂风吹着乌云，爱恨从此分明。就算问我一千零一次，我还是那么肯定。 生活就像是

冬天的夜太长， 我们的情歌无人记得，只身在冬季里回味着春光，念念不忘，只身在冬季里回味着春光，念念不忘。 我也不在。